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551集，赵狐狸。 王爷，司彤死了。 什么？ 不是让你们保护他吗？ 我们的确保护了，但是司彤突然死了，也没人靠近他，就是看他在桌边坐着，然后突然摔倒，我们的人上去一看，他已经死了。 众人面面相觑。这时外头王朝也跑了进来。 包大人，外头有昊天楼的管事说，奉大长公主之命来要回宁公公。 就回他说，宁公公可能中毒，公孙先生要给他检查之后才送他回去。 他让我拿这个进来。 包大人就见王朝递上来一块金色的腰牌，赵普拿过腰牌看了看，无奈，这是赵真的金腰牌，相当于一张圣旨，应该是很久以前赵真给大长公主的，毕竟他身份特殊，但是这腰牌拿出来，人就只能还给他了。包大人知道对方拿着腰牌来的意思就是没得商量，让他马上放人。 放人吧。 大长公主不是王峰的娘子吗？自家丈夫要复活旧情人，他还帮忙？ 白玉堂摇了摇头，也很不解。 应该是王峰做的，我黄杰可能并不知情，这么多年都不见他，别是王峰对他也做过什么手脚。 赵普忽然有些担心大长公主的情况，众人不禁联想到瑶香阁那种加了各种香料的菜，有些替大长公主捏把汗，千防万防防不住枕边人呢。 司彤又死了，觉不觉得哪里不太对劲啊？ 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这时包夫人轻轻碰了碰包拯的胳膊。包大人看他， 如果王峰是按照当年季润的法子弄出来的怪物，那他要死囚应该是去试药的，而不是给怪物杀的吧？ 包大人就是一皱眉，随后点头。 夫人想得周到。 殷侯拿着杯子喝茶，用眼神问展昭， 那位是谁啊？ 包大人的媳妇儿。 哼，包拯果然不是泛泛之辈。 不妙啊，中了王峰的计了。 这时赵普突然将杯子放下，站了起来。 你觉得王峰是故意让司徒告诉我们死囚的事情，然后料定我们会派人跟踪，他正好利用我们将所有变成怪物的死囚都解决了。这下司彤死了，所有怪物都成饼了，遥香阁也灭了，只留下了一本账簿和几行字，根本死无对证。如果对方再把那些什么药炉香炉都毁了，那就什么证据都没有，罪责脱了个干干净净， 被摆了一道。 公孙见赵普上火，拍了拍他。 可是如果那样做，意思是从此以后都不研制起死回生的药了，放弃了。 会不会已经成功了？ 没可能，起死回生绝对不可能。 众人也觉得的确不靠谱，那王峰为什么突然放弃了呢？难道是不想节外生枝了？ 没理由啊，之前司彤不是说了吗，听到他们说什么20年，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 我也不觉得他会放弃。 于是众人都陷入了某种纠结，为什么突然放弃？和鬼面人有什么关系？正当众人一筹莫展之时，就听一旁捧着半个橘子的小四子突然开口： 因为有爹爹了吗？ 众人都一愣，看着小四子。公孙不解，低头捧着小四子的脸： 你说什么？ 英英不是说了吗，那个时候要是有爹爹这样的神医，说不定还有希望。 说不定他还就是打的这个主意，他引我们去昊天楼吃饭， 还用了什么下了药的降猪肘，说实话他害我是不可能的，而且对他也没什么好处。换句话说，他可能想要的就是公孙的医术。 确实有可能。 现在我们这边唯一的优势是王峰应该不知道姚香阁的老板留下的线索被我们给找到了，我们也已经知道了他在降猪肘里面下了药。 你的意思是将计就计？他要公孙研究药，可是这书呆不会功夫，会不会有危险啊？ 赵普话没说完，外头王朝又跑了进来。 大人，南宫季大人来了。 众人回头就见南宫季已经走进来了，跟众人略行了个礼。 你怎么来了？ 两件事。 你说。 第一件，太后和庞妃听说包夫人到了，请夫人去喝茶，太后说要收夫人做干女儿。 众人哭笑不得，果然只要是包拯家的人太后都喜欢，估计是庞玉去宫里说了一通包夫人美若天仙什么的，于是宫里的人都好奇包拯的媳妇是个什么样子。包大人无奈点头， 我明日一早进宫面圣的时候会带夫人一起去。 那第二件事呢？ 皇上说最近天比较燥热，他嗓子总有些不舒服，特别是到了晚上容易咳嗽，后宫几位妃子和太后也各有些小不适，所以想请公孙先生进宫住两天。明日的饮宴先生就别去了吧，皇上说会帮你跟大长公主交代的。另外皇上还说香香很想小四子和小梁子，让公孙先生带着小四子和小梁子进宫一起住几天。 众人听了之后沉默半晌，赵普忍不住嘴角一抽， 瞅着那只狐狸。 如果明天不带公孙去的话，应该就吃不到降猪肘了吧？ 会不会改日期啊？ 众人觉得也有可能，展昭则是很坚决地摇头， 不会的。 这么肯定啊？ 那是，降猪肘放久了会坏的。 众人愣了愣，一起点头，有道理。白玉堂扶着额头无语，包夫人忍着笑，看包拯。 这位长护卫真有趣。 当夜，公孙在入宫之前准备先将司彤的尸体验一验，司彤死得蹊跷，不知道对方是通过什么方法在影卫们眼皮子底下将人弄死的。负责保护司彤的赤影和青影站在五座房门口等待，样子很自责，赵普倒是也没罚他们，这事情并非他们失职，而是敌人太狡猾。展昭拉着白玉堂到厨房准备找点吃的填填肚子，就看到陈修和月牙正给包夫人打下手。展昭好奇往厨房里张望，他已经闻到香气了。陈修跑出来说包夫人正做宵夜给大家吃，月牙献宝似的拿着两块糕点出来给展昭和白玉堂一人一块。展昭啃了一口挑眉，这紫米糕简直无可挑剔。白玉堂也觉得好吃。 哪儿买的？ 夫人下午就做了，做了好多好吃的。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摸着下巴， 这就是传说中的出得厅堂入得厨房吗？包大人果真人生赢家。 两人正啃着紫米糕想心思，身后有人咳嗽，展昭和白玉堂回头，能无声无息出现在他俩身后的人可不多，除了天尊就是阴侯。果然这次是阴侯。 外公， 那什么，我刚从红英寨过来。 爹娘好吗？ 爹好。 阴侯点点头，又看了看白玉堂。 啊，你爹娘也在红英寨呢。 他们去红英寨做什么？ 谁知道呢，我来的时候俩丫头正拌嘴呢。 展昭和白玉堂一惊，陆雪儿和阴兰慈不是吵起来了吧？阴侯抱着胳膊似乎有些欲言又止，展昭看出他有心事， 就问他， 怎么了外公？ 有些事情你娘让我听你的。 展昭歪过头更不解了，殷侯搔了搔下巴， 你之前不是认了我了吗？ 嗯，有什么问题？ 这样好像给你娘招惹了些麻烦。 殷侯说着瞧了瞧展昭，展昭眼神就是一凛， 有人找我娘麻烦？ 是你以前的仇家。 白玉堂也问了一句，的确展昭在开封府，殷侯在魔宫，没有江湖人敢来开封府找展昭的麻烦，想找魔宫又找不到，找到了又能怎么样？于是最容易找的就是红鹰寨的麻烦。展昭承认自己是殷侯的外孙，也就是承认了殷兰慈是殷侯的女儿。殷兰慈有女侠威名，当年和陆雪儿一样叱咤江湖，仇人应该也有几个，嫁得早了退隐江湖，本来与世无争，现在则是成了魔宫当年众多宿敌找麻烦的最好对象。 你娘这几天有点暴躁，我本来想帮她把找麻烦的都宰了，她还不让，说让我找你来，说你会想到法子解决，还让我听你的。 冤冤相报始终不是办法，的确得彻底解决了，杀是杀不完的，可是要这案子结了才能去啊。 没事，乌沙和陆老鬼看着呢，还有陆雪儿他们在，你娘也不是好惹的，病书生也在。 就你被撵走了？ 展昭见殷侯气不顺的样子就笑了， 我在那儿待着忍不住想揍人，他们就说拦住我比打发捣乱的还麻烦，不让我待了。 展昭和白玉堂都忍笑，原来是在自家闺女那儿受了委屈了，难怪心情不太好的样子。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